产品的尺寸要求都是很规范的。 近年来，永丰农机小镇还加快向海外奔跑，推动农机产业抢滩海外大市场，产品畅销泰国、印尼、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外贸出口年增长率在20%以上。双峰县农机事务中心副主任彭向华说，未来在农机产业不断做大的基础上，永丰镇要着力打造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小镇。 一个就是完善整个产业链，另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产品智能化，农业的根本是落在机械化嘛，这个东西任重而道远。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汉唐时期三项重要考古成果。总台记者丁飞、雷凯报道。 江村大墓地处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的西端，经过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目前已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霸陵位置的确认解决了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问题，其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从墓葬形制来讲，它是雅字形的，这在汉代当时呢是顶级配置，是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的。而且从规模来讲的话，墓葬规模非常大，一般的臣民呢，包括诸侯王的墓呢，也都不会超过这个规模。 河南洛阳正平方遗址是唐代洛阳城郭城里方区内的重要里方遗址之一，为文献记载唐代孔庙、国子监、太平公主宅所在，对唐代政治制度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是一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群，其中喜王慕容志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发掘显示出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多地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广州市昨天发现一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广东省市区三级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全面铺开流行病学调查、溯源和防控管理等工作。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13号公布消息，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系中国内地首次检出。天津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顾清表示，此病例严格按照闭环管理操作，公众不必紧张。 天津这次发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它来自于欧洲的入境人员，它是一名无症状的感染者，现在在我们定点医院进行隔离。 自12月5号到昨天下午4点，浙江省杭州、宁波、绍兴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5例。截至昨晚8点，浙江绍兴市本轮疫情累计发现确诊病例171例，其中上虞区确诊病例168例。绍兴市政府副秘书长朱润业昨晚表示，绍兴市排查到密切接触者9419人，次密接者10254人，已迅速落实管控，坚决遏制疫情蔓延扩散。 按照密接一小时、次密接2小时的要求，确保重点人员应格尽格。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表示，下一步浙江将全力以赴，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蔓延扩散，进一步加强隔离场所储备。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13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51例，浙江44例，内蒙古5例，黑龙江、陕西各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境外输入11例，本土4例，均在黑龙江。截至12月1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431例。截至12月1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2119万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改委研究部署2022年发展改革重点任务，明年在有效扩大消费、促进投资、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等的同时，还将重点做好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工作。 北交所昨天发布，北交所开市首月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上市新股集体上涨，投资者入市意愿增强。10月15号到12月14号，北交所合计成交478.97亿元。截至12月14号，北交所合格投资者开户数超460万户。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将突破2600万辆。 退役军人事务部昨天启动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的申领发放工作。优待证为全国统一式样，分别面向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和烈士遗属等免费发放。优待证的持证人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享受国家提供的面向全国持证人的优待服务，也可以享受本地的优待项目。后续优待证将逐步作为定期生活补助金、抚恤金、慰问金等资金发放渠道。 北京冬奥组委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昨天起正式运行，这也是延庆赛区首个正式运行的冬奥场馆。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随着援助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的100万剂新冠疫苗顺利运抵，我国近日已向非洲53国和非盟委员会提供超过1.8亿剂新冠疫苗。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闭幕以来，中方已经或正在落实向吉布提、索马里、喀麦隆、冈比亚、乌干达、尼日尔等非洲国家援助新一批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7003万1622例，累计死亡病例531万050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395564例，新增死亡病例5312例。 世卫组织当地时间14号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已有7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奥密克戎毒株。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预计几个星期后，此轮疫情可能将达到顶峰。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21万0571例，死亡79万9789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8538例，新增死亡病例1571例。 袭击美国多州的龙卷风灾害13号已经造成至少88人死亡，其中灾情最重的肯塔基州有至少74人死亡，仍有超过100人下落不明。拜登政府当地时间12号宣布肯塔基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13号宣布田纳西州进入紧急状态，伊利诺伊州进入灾难状态。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主任研究员熊本雄一郎日前发布的研究说，2011年福岛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物质铯134在事故发生约8年后扩散到了北冰洋，这是首次在北冰洋检测出福岛核事故放射性物质。 海地总理亨利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北部城市海地角当天发生一起运油车爆炸事件，造成至少4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李浩、胡晶，主播魏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愁，最后的红烧，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三，农历11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交所开始运行满月，合格投资者开户数超过460万户。 明年起，北京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今天开始发售。 北京冬奥会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开放运行。 石景山区年底前2条地铁新段开通，3条道路建成通车。 地铁3号线朝阳公园站到石佛营站盾构始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北交所11月15号开市以来，运行已经满月。开市第一个月，北交所市场成交活跃度提升，价格走势整体平稳。成交478亿9700万元，11只新股集体上涨，平均涨幅达到110.84%。71只平移股票多数由开市前高位回调，但仍比改革消息宣布前上涨29.97%。北交所日均振幅从开市第一天的25.51%下降到5.28%，股价逐渐趋于平稳，个股波动在预期的合理范围内。市场定价功能进一步完善。截止到昨天，北交所合格投资者开户数超过460万户。北交所开市以来，带动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个股预期上涨。整体而言，北交所新三板将持续为投资者分享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红利，创造机遇。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报告、北京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北京市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报告等事项。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服务保障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城市总规实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重点工作迈上新台阶，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和19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努力实现2022年一季度开门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各级政府要树牢过紧日子思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各区各部门对明年工作早安排、早部署、早谋划、早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精益求精，做好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和服务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会议研究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时指出，近年来本市接续出台营商环境系列改革举措，在推动营商环境排名大幅提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要深刻理解纳入国务院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的重要意义，用好政策契机，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扎实推进试点工作，推动本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再上新台阶。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2年度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从明年1月1号起，本市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截至目前，五环路外各区都已经发布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通告，

大兴区今年经济增速稳居全市第一，其中医药制造业总产值实现1437亿元，同比增长843.6%，约占全市生物医药产业的40%以上。 2022年，丰台区将加快推进南中轴地区高标准规划建设，除了继续加快推动中央芭蕾舞团项目建设外，还将实现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规划展览馆等项目一期工地，迈出打造国家博物馆群的坚实步伐。 第八届歌唱北京活动昨天在石景山文化中心举行闭幕。